对，真清凉，这茶汤的颜色这才够等级。然后您再说闻香啊，闻香当中不能闻出化学香来吧， 嗯， 一定是天然茉莉花的那个释放的香型，让您一闻着一开桶，茉莉花花香这种香气呢，让人就觉得心旷神怡， 嗯， 哎，能往脑子里面走。然后您再说这个特级茶要冲泡，咱北京人说泡泡茶你得浸泡呀， 嗯， 茉莉花茶得浸泡，得适合啊，6到7泡，泡完不变味，对吧？这都是特级的一个要求。而更重要的是花，广西横县的一个茉莉花，像特级茶必须用头道花，这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真正特级，咱们带来是真正的青城山的，保证是特级绿茶，保证是真正四银一提以上的这个好茶品，您喝到嘴中杂味没有，清凉的透亮的，看那个液底留在茶汤里面那个液底，那根根条索分明，个个是肥壮肥硕的那种的，喝着那个茶的内涵的那种物质，那种口感，那种芳香气完全非常足的，这茶喝完之后才对得起特级两个字，也才对得起说咱北广跟大家青城山茉莉花说了这么长时间，说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大家对它的信赖。 没错，而且呢，这个重要说三遍啊，就是新茶， 新茶， 新茶，新茶啊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青城的茉莉花茶的一个新茶尝鲜的组合。 是的 啊，咱们是250克，也就是半斤一罐， 哎， 给大家是4大罐。 是， 嗯，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，半斤一大罐的话呢，这罐还真不小， 大罐， 红红的大罐，特别的喜庆啊。 哎， 您说您自己家里当口粮茶，或者说您当礼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咱们是250克4大罐，另外还赠给大家小提袋2个， 哎。 等于是2罐可以装一个手提袋， 没问题 啊。咱们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299元，具体到市面上的价格咱就不说了啊。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呢，只要299元啊。那如果您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这茶呀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哈， 哎， 这个花香不掩。茶香啊， 嗯， 而且这个茶香的混有花香，嗯，再配上呢隐约的回甘，嗯，层次感特别丰富，而且呢滋味特别的醇厚啊。 对， 关键是什么呢？像有一些这个茉莉花茶呀， 嗯， 你猛一闻啊，哎呀，真的是哎呀清香四溢的哈，啊， 嗯， 特别吸引人。但是你一泡的话哈，啊，第一泡可能还行， 嗯， 第二泡就弱了。第三泡几乎就没味了， 是的， 这是一种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它只要一泡， 嗯， 它那个花香就没了， 嗯， 就你一喝就成绿茶味了。 哎， 我经常碰见这样的茉莉花茶。哦，那是怎么？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两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嗯，您说正常的咱们这茉莉花特级的泡个6泡7泡的时候，6或7或茶喝着都没事儿， 嗯， 对吧？但是为什么泡3泡就没味儿呢？是因为它的等级不够， 哦， 印制层次不够。咱们至少4印一提，就相当于5印了。那么您说的那个茶3泡就没了，1印2印印一下有点味儿就得了，给您密封着。 哦， 哎，而且您跟大家说那个特别对， 嗯， 绿茶是寒性的， 对对， 花是温性的，温的茉莉花再加上这个寒的这个绿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 嗯， 它才能够比较平和， 对 吧？您平时要真的光空腹喝点绿茶，有的时候胃还不舒服呢， 嗯， 啊，还难受呢，对吧？这冲在一起去喝的话，这才是老北京人的生活之道。别看简简单单的茉莉花配上这个绿茶， 嗯， 这里边蕴含的大智慧在里边，这是北京人的生活的一种态度。嗯， 哎，尤其是大夏天的啊， 对， 伏天的那个大半缸子啊，那个沏的艳艳的， 不挑水， 哎，不挑水， 嗯， 然后呢，咕咚咕咚的哈， 嗯， 喝个牛饮， 哎， 然后以后呢，出点白毛汗啊， 嗯， 一下就变得舒服了。因为你看，咱们夏天有的时候大夏天，咱们愿意蒸点桑拿， 哎， 就是这个意思， 就是蒸一蒸，您就觉得透了。 对， 咱们喝茶就喝透了，哎，这么就舒坦了。然后还得怎么喝呢？第一，您刚才说那个咕咚咕咚牛饮的时候，稍稍凉凉。凉点， 哎， 大口咕咚牛饮解解渴。 对， 还有呢，刚沏的艳艳的、热热的，别太烫的时候啊，吞喽。 吞喽 一口的那么就吞喽着喝之后，哎呀，一口下去口舌生津，咱们有7碗茶歌古人写的，第七口下去之后赛神仙，给个神仙都不换的状态， 是所以很多朋友特想赶快尝一尝哈，嗯，而且这个青城茉莉花茶呢，我们已经合作好几年了， 嗯， 就是因为它好，大家认可，所以我们才留下它。 是的， 啊， 嗯， 这个价格也好，这个品质也好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组合呢叫做青城茉莉花茶， 嗯， 新茶尝鲜组， 新茶特级， 新 茶， 新茶特级的， 哎， 咱们是250克，也就是半斤的一罐，咱们是4罐啊，而且这罐呢，一个是不小，另外是大红色， 是的， 嗯，啊，特别的这个吉祥啊，喜庆，您自己喝或。 或者送人喝都没有问题的啊，特别拿得出手，而且给大家呢手提袋两个啊。咱们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呢，咱就不说了啊。 对， 这个各个店有各个店的 挺贵的， 价格挺贵的。咱们今天只要299元，299元，这两斤茶呀，且喝呢， 真的 且喝呢、啊。这个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